Book 2 41 41 41 التوجيه 方向 方向 أين مكتب الاستعلام السياحي؟ 旅游管理处在哪里؟ 旅游管理处在哪里? هل عندكم لي خريطة المدينة؟ 您能给我一张城市地图吗? 您能给我一张城市地图吗? هل يمكن هنا حجز غرفة في فندق؟ 这儿能预订旅馆房间吗? 这儿能预订旅馆房间吗? أين هي المدينة القديمة؟ 老城区在哪里? 老城区在哪里? أين الكاتدرائية؟ 教堂在哪里? 教堂在哪里? أين المتحف؟ 博物馆在哪里? 博物馆在哪里? أين يمكن شراء طوابع بريد؟ 在哪里可以买到邮票? 在哪里可以买到邮票? أين يمكن شراء زهور؟ 在哪里可以买到鲜花? 在哪里可以买到鲜花? أين يمكن شراء تذاكر سفر؟ 在哪里可以买到车票? 在哪里可以买到车票? أين الميناء? 码头在哪里? 码头在哪里? أين السوق? 集市在哪里? 集市在哪里? أين القصر? 城堡在哪里? 城堡在哪里? متى تبدأ الجولة? 导游什么时候开始? 导游什么时候开始? متى تنتهي الجولة? 导游什么时候结束? 导游什么时候结束? كم مدة الجولة? 导游一共多长时间? 导游一共多长时间? أريد مرشداً يتحدث الألمانية. 我想要一个讲德语的导游. 我想要一个讲德语的导游. أريد مرشداً يتحدث الإيطالية. 我想要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导游. 我想要一个讲意大利语的导游. أريد مرشداً يتحدث الفرنسية. 我想要一个讲法语的导游. 我想要一个讲法语的导游.